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五篇，箱子第五集。一时间，整个山洞里人声喧闹，许多折叠钢梯搬送了上来，不少山户爬上爬下，重点检查各处犄角旮旯，就差拿个放大镜寸寸去探了。白水霄紧抿着嘴唇，眼帘低垂，只有被绑缚着的手偶尔抽搐似的轻轻动一下。裘碧影坐在帆布椅里，一副闭目养神的姿态。到底不是十八九岁精力无穷的时候了，湖南湖北马不停蹄地开过来，还是有点累的。他眼睛闭着，耳朵却没闲着，不放过任何一处传来的异样声响。孟劲松把柳冠国拉到一边，医生询问他，自见到五姑婆至入洞这一路上，五姑婆都说了些什么。柳冠国一五一十复述，几乎是一字不漏，还给孟劲松画重点。 吴姐似乎特别在意，这个白水霄能跑而不跑，觉得他是被什么重要的事情给绊住了。 这儿，新凿的，这石屑还附在边上呢，伸手一抹都是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个山户嚷嚷起来，裘碧影睁开眼睛，先去看白水霄。白水霄一脸木然，木然中又掺了点无味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反安静了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又循声看去，叫嚷的那山户正站在梯子上半截儿，果然是在高处。这山洞大部分地方都被火燎黑了，乍看上去黑乎乎一片，不细瞧是瞧不出什么蹊跷的。裘碧影示意那山户下来，自己登梯子上去看。那一处山壁果然被凿出了一条狭隙，缝隙不长也不大，看深浅似乎只塞得下火柴盒大小，但壁是嵌得极紧，有种天生长在石中的感觉。伸手去探，角落处常年阴湿，甚至有水珠复旋。裘碧影心里有七八分准了， 听说祖牌实际上是水晶。水晶，虽然不知道具体何止，但既沾了个水字，想必对环境是有要求的。水鬼家的祖牌只有下了水才能作妖，漂移地窟里的那个诡异大块头更是常年浸泡在水中的，而且还是三江源的纯水。 低头一看，下方飘落了一些细碎石屑，这一处没有什么方便的攀踩点，没梯子的话，想爬高凿物是很费力的一件事儿。这女人能跑却没跑，看来就是被凿东西耽误了时间。裘碧影看了白水霄一眼，又一步步倒登下来，问孟劲松：“ 搜过他身上吗？”“ 啊，搜过了，发髻里都拆散了看过，没有。”“ 仔细搜过吗？”“ 啊，搜是搜过了，但是男女有别嘛，崖上全是男的，怕不方便。我还特意从山下头的营地里调了两个女山户上来搜的。”“ 嗯。” 裘碧影又坐回帆布椅里，眉头皱起，半晌没言语。白水霄忽然抬起头来，齿缝里蹦出一句：“ 没错，是有东西，重要的东西。” 他面有得色，转头示意了一下尽头处的洞口：“ 我就是怕你们找到，所以费尽心机凿下来扔下去了。听说下头大的没边儿，还有许多吃人的凶兽，你们下去找吧，找个一年两年的没准能找到。” 说到末了哈哈大笑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还好整以暇地正了正绳索，调整了一下姿态。裘碧影在这笑声里向后倚着帆布椅，慢慢合上眼睛，面色如常， 并不受他扰乱。过了一会儿，裘碧莹喊道： 劲松，你觉得他说的可信吗？ 孟劲松迟疑了一下，不管是回答孟千姿还是姑婆们的问题，他总有被端详审视的不安全感，必须要思量再三，圆融作答。 也不是没可能的，想让东西不落到咱们手里，扔下去的确是个法子。 丛林里找东西是件相当难的事儿。以前有人在山头失踪，当地组织大量人力地毯式搜找，还得找上个几天几夜呢，而且那还是找个大块头的人，这种小物件往下头一扔，还不是泥牛入海。更何况崖底凶险莫测，山鬼根本没法组织大规模查找。 嗯，是个法子，但是还有一种可能。 孟劲松支起耳朵预备听着第二种可能，裘碧影却岔开了话题。 我听说最初找到这女娃娃时，她假装自己也是受害者，往自己身上划了十几刀。 是。 所以说呀，这女娃的想法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，别人可能会往下头扔，我看她不一定。而且有一件事我没想通，我听柳冠国说，找到他的时候他在吞吸蝙蝠的血。 白水霄脸上的笑慢慢僵住，面色又白了几分，身后略有骚动，一众山户军爵的反胃，那情景太有画面感了，而且当时一片焦臭，满地血腥，被砍削在地上的蝙蝠还在垂死振翼，随便想起一个细节都让人思之欲呕。孟劲松还待答一声是，裘碧影已经自顾自地说下去了。 我就琢磨着这该有多恶心呢，世人都知道蝙蝠不但发出恶臭味，身上还携带了很多病菌，连狂犬病毒都有，这得多大的勇气拿自己的嘴去吸他冒血的喉咙。 是。 除非他当时走投无路，需要借什么事儿去掩饰自己的某个举动，这事儿必须足够骇人听闻，让人一见之下注意力全被吸引了开去，而忽视了他本来的行为。 说到这儿，他睁开眼睛，重又坐起身子，目光锥子一般盯视着面色难看如死人的白水霄。 他在吞吸东西，但未必是蝙蝠血，脑子正常的人都不会去吸蝙蝠血。他把那块凿出来的东西给吃下去了。 你胡说八道，你这个老女人，你胡说八道。 哼，是不是胡说八道待会儿就知道了，给他催吐。 不到半个小时，五姑婆整治白水霄的事儿就在崖上崖下传开了。新慈在崖上听见议论，也不知道是揣了什么心理，也下了崖。他现在是个闲人，哪儿都能闲晃，见人群都在一处站着说话，于是近前去看，却并不见白水霄。有人抬手给他指向 那儿呢。 新慈往更下方走了十来步，忽然听到女人的干呕和呜咽声，他吓得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紧走几步，绕开挡住视线的几棵杂树，又拨开灌木丛，一眼就看到秋冬皱着眉头抱着胳膊坐在一边。不远处两个膀阔腰圆的山户正揪摁着白水霄，拿尺柄给他压喉。白水霄手脚背负，身子像砧板上的鱼一样不断扭动挣扎，喉咙里发出绝望的呜咽哭音，看上去极其凄惨。心慈脑子一热，脱口说了句： 哎，你们这该办事办事，别虐待人呐。 心慈是个普通人，也是个文明人，不大消受得住这种动手的事儿。这年头都讲人权，哪怕真是个杀人嫌犯也不能上刑讯， 还得允许人家请律师辩护呢，更何况白水霄还是个女子。那两人被他这么一呵斥，都有点手足无措。白水霄得了这片刻喘息，伏地痛哭不止。秋冬叹了口气，上来揽住新慈的肩，把他揽到一边，说道： 金爷，我们也是没办法呀。 要说山鬼嘛，下崖攀山撸袖子打架那是个个没得说，但说到类似逼供，谁都不擅长，也无从下手，再加上面前还是个几乎哭断了肠的女人。还是秋冻想起跟刘胜兄弟一场，气上心头，带头给白水霄灌了碗生鸡蛋调油，这才打开了局面。本来就做得已经够束手束脚了，又被心慈扣一句虐待，难免窘迫。但这种事儿，你能让五姑婆、孟助理或者柳冠国来做吗？还不是得硬着头皮上。心慈也知道自己那点分量不够在这儿发号施令，再加上秋冻说得再轻再理，只好嗫嚅了一句： 那也得注意方式方法嘛。 我来。 身后有人闷声说了句，回头一看，心慈顿时没了话说，是刘胜的隐身王鹏。这些日子王鹏一直随队，虽说化妆没有先前那么逼真了，但是半未缅怀半未尽责，每天还会捯饬一下，外人看来仍是顶了一张刘胜的脸。而他越是去扮演刘胜，心头的那股怨闷和不平也就越深。 看到女人哭就心软了，要讲什么方式方法，那他当初杀刘胜有没有讲究过方式方法？你们都健忘，人死的久了你们就不疼不痒了，可我这脖子上还顶着这张脸呢。 说完大跨步越过两人，向着白水霄走去。王鹏这张脸胜过一切吝啬言辞，心慈面上火辣辣的。白水霄见到王鹏的脸，机灵灵打了个寒颤，忽然扭动身子，拼尽全身的力气向着心慈滚蹭过来。他没法用手，只能拿额头拼命去蹭磨心慈的鞋面。 我求你了，你救救我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，我求你了。 心慈尴尬得很，忙蹲下身子去阻止，又讷讷说了句： 白小姐，你杀了人是必须要受到惩罚的，这个我也救不了你。 你报警好了，我是杀人犯，让我去坐牢，别让我留在这儿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 好像也可以。 心慈抬头看着秋冻， 哎，要么就报警抓他好了，他吞了你们什么重要的东西就照 X 光找医院解决，何必这样折磨人家呢？ 边上王鹏等得不耐烦，一把拎起白水霄背后捆绳，把他往边上拖。白水霄的尖叫声像细钢丝，挫得心慈的耳膜难受极了，他想跟过去，想起王鹏那张脸又忍住了，只得偏过头不看，呢喃了一句： 何必这样呢。 半个小时后，孟劲松向裘碧影报知最新进展。 什么土法子全用了，白水霄连胆汁都透出来了，但东西没有。 没有？ 是没有，要么就是长在他肚子里了，但总不能去抛吧，照 X 光的话牙上咱没这条件呀。 还有别的吗？ 别的，哦，还有件事儿。听说在催吐的时候啊，心慈过去了，就是签字那个外聘的小化妆师，还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嚷嚷着说要人道主义，白水霄呀就把他当作救命稻草了，呼着喊着说去坐牢也不想留在这儿。 裘碧影没吭声，半晌才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句： 不想留在这儿。 山胆是悬不回去了，神棍不能一直捧着，拖了一会儿之后讪讪地放到了地上。 孟千姿盯着山胆，头大如斗。他一路剖山下来，体力本就透支，而今忽然消停下来，困乏的要命。一来何去何从，暂时做不了决定；二来算算时间，救援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到；三来想休息的话，没什么地方比这儿更安稳的了。他脑袋枕着背包躺倒在地，眼皮似是有千斤重，很快就合上了。睡觉这事儿是有传染性的，神棍缩在边上，想着山胆、箱子，拖住山胆时脑子里闪现出的莫名片段，以及那比天书还难懂的结绳记事，想着想着也歪倒了。将练是最后歇下的，临睡前他还小心地爬上了喉口探看，那条舌头不见了，扑落一地的肉红，两个瞳孔也如同镂空了般，只剩下空洞洞的两个黑窟窿。 是不是因为山胆被摘下了，这些守护者或者说是监禁者也就失去了功能了呢？ 他闭上眼睛，但心头盘缠的事儿太多，睡眠太浅，做了好多梦。梦见邝家人为了躲土匪疯狂抽打驼马，驼马背上的肉块一颠一伏，那些驮着的箱子也是一晃一碰。梦见神棍手捧山胆，郑重其事地放进箱子里，边上有人唱票一般念叨： 山胆一枚。 还梦见了很早的时候发生过的一件事儿。那时候他还没有被邝同胜收养，走街串巷盯上了一个算卦的瞎子，那瞎子盘腿坐着，面前的小瓷碗里丢了许多毛票，最大的钞足有10块钱。他饿得发慌，看得眼馋，心一横，伸手掏了一把，转头就跑。哪知那老头眼虽瞎，动作却灵活，一把抓住他肩膀，枯瘦的手直陷进他肉里。江恋扭动着小身板，又踢又打，嘴里骂道： 死老头，封建迷信，起开，给我起开。 那老头瞪着他看，两只眼睛里长满白茶茶的意，特别恐怖，但说话却很温和： 小兄弟，你别动，你的命格特别奇怪，我看不透。 梦里那两只眼睛越扩越大，扩成了深不可测的黑窟窿，窟窿深处回荡着宿命般的絮絮低语：江恋惊醒过来，石室里很安静，地上的山胆还在，泛着莹润的微光。往左看，神棍四仰八叉，嘴巴半张，还在酣睡。往右看，孟千姿已经醒了，还是侧着身子蜷缩着，睁着眼睛，脸上一片茫然，连微微颤动着的细密睫毛也显得那么茫然。怕吵醒神棍，江恋压低声音叫他： 哎。 孟千姿抬眼看着江恋，刚睡过一觉，眼睛得到了休息，虽然有些迷茫，但黑白分明。江恋示意了一下山胆： 预备拿他怎么办？ 他当然知道孟千姿此趟下来是不准备动山胆的，但此一时彼一时发生了太多让人想象不到的事儿。山胆已落，是留在这儿呢，还是带出去呢？ 你知不知道，在我之前，我们山鬼王座空悬了30多年。 江恋点头，听他提起过。 姑婆们很着急，那些年山鬼中满周岁的孩子都要被带去做个实验，叫动精灵。隔了层布障，谁能动精灵，谁就是下一任山鬼王座。据说一个一个孩子被抱过去哭闹不休，精灵毫无动静。我过去的时候盘腿坐着，咬着个奶嘴傻笑，还啪啪拍手。 江恋不觉微笑。 然后精灵的九个鳞片原本是垂着的，忽然之间就像往上生长的叶片，全都反向立起来了。 从此之后我就是继任王座了。可是一个人呢，如果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什么，通常是不会去珍惜的。山鬼中多少人梦想做王座，可惜祖宗奶奶没赏这碗饭，连争都没法争。我呢，反而嫌烦，经常撂摊子，扬言要不干。我大娘娘脾气最好，就劝我说，子宝啊，你看现在太平盛世，江湖无波，你做王座什么事儿都不用做，没事捡个彩啊，露个脸啊，做个富贵闲人多好。 江恋觉得富贵闲人这说法挺耳熟，想了想记起来是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的绰号，但他这富贵闲人没能持续多久，很快就冰消雪逝。 可是现在我怎么觉得他这话不对呢？我总觉得我这一代山鬼会出大事， 很大很大的事儿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